就是，但是我看到的是我的月令应该是没有同根出来的吧？ 有可能，有可能啊，有可能。 我是不是应该用另外一个牌？稍等一下，我换一下那个有那个地支那个你那个地支藏单的那个牌，稍等一下。 好，可以，可以，可以，不会，不会，不会。有啊，有透出啊，是癸水啊，正官格。丑里面有己辛癸，所以有透出癸水。但是这个是比较复杂啦，各位可以先看一下 Hector 的这个八字，就是说，因为格局是我最近才新学的东西，但是就是说，他的本以丑是属土，他是农历十二月，所以是冬天的土，带水的土，湿土。然后呢，这个丑里面有藏三样东西，就是己土、辛金、癸水。可是我们初学者，我们先观察一个主要的力量，就是说，他这个丑土的力量是对他本命来讲是火生土。好，那请问火生土是什么？有人台上有各位可以回答我一下，火生土是什么？好，对，没错，是食神伤官，所以这个本身就是叛逆、创新、非主流、鸡婆、闲不下来，因为这个是丑土的主气是这个，但是丑土里面呢有包含己土、辛金、癸水，然后呢再看他这个八字的盘，你可以看一下他的癸水刚好在日柱的地支，也本身就有通根，然后癸水也通月令丑里面的。癸水，那我们之前有讲到说一柱就是有点像一个政党，所以像一个政党的话讲，就是天干就是党主席，地支就是政党。那Hector 好像不是台湾人嘛，哈？ 不是的。 OK， 好，不好意思，但是我还是要举台湾例子，因为国外的我不太熟。像台湾之前是国民党，对不对？国民党的主席。国民党的主流应该是连家嘛，哈，以目前来讲，可能是连家、连胜文啊，连家。那但是却让洪秀柱来当主席。其实他是丑土里面的非主流的力量，因为丑土的主气是属土，然后呢，它是水，冬天要结束，但是他一样蕴藏这个能量，所以就会代表说，这个竟然让洪秀柱当了国民党主席。他还是可以影响国民党，所以他还是可以把国民党这个以连家为主的力量转成以他现在做领导哦，所以就会变成说，我就会去观察，就是说，虽然 Hector 他的本命是叛逆、创新、非主流、鸡婆，但是他却有正官的个性，就是管理、为他人着想。那这个就是他这两个方面都同时存在，这样。对 ，OK， 所以这个部分呢，就是我想要稍微就是会去说一下。那 Hector， 你这样讲，你可以理解我意思吗？ 可以，我没有注意到抽里面有水， 没问题。但是因为就算抽里面没水，你光你的地支是子水，那个正官一样是有通根的，所以这个力量你也同时是存在的，只是到底谁大谁小，谁强谁弱。他们的比例是怎么样？这是另外一个问题，这样子。 嗯，好的。 对。 那我还看到，就是我的木应该也是通出来的。 没错。 这个，您刚刚讲的，就是他们是同一个属阴阳的天干，所以这个力量是比如果我的石柱是甲的话，应该是要比甲更强一点的。所以是一个比较强的通，就比较透出。 我觉得只要颜色一样就算强，那我们暂时不用再去细分。所以只要是你绿色，对，乙跟卯，或是甲跟卯，或是乙跟寅，其实它都已经够强了。它就是，但是它唯一的一个问题，也不能说有问题，唯一问题是乙跟卯的距离很远。所以距离远就会有一点说。可能会有可能就会有这个远水救不了近火，类似这种情况。哦，就是说它这个力量是有的，但是相对来讲，毕竟距离还是会影响到，像台湾现在要疫苗嘛，这个疫苗从国外运来也需要一点时间， 所以它这个类似有这种一个距离，但是还是会有这个硬的力量啊。所以就是说，我觉得您就可以去思考说，你在时尚的力量也很强，你在官煞的力量也很强，你在硬的力量也很强，都有。 嗯， 这样可以理解。 以后会讲到底怎么区分哪个强，对吧？ 对对对，这个区分没错，就是说我们现在先观察有什么，然后但是我们应该在哪观察有很多个层次啊，就是我们第一眼看是这样，那细看还有很多枝微末节，那可能会有一些关键性的变化，这个就会学配合我们了解。然后再一个特色是，你基本上来讲，当然丑里面是有辛金是有金，可是你整个八字的架构其他七个字都没有金。对，那金就是我们讲的就是浪漫嘛，跳痛嘛，反框架，天马行空。那相对这个能量，我觉得就在比例上来讲，虽然在月份有，但是我觉得它平常整体来讲，对你来讲它还是偏弱，所以我还是会当作说好像没有，所以你不浪漫，不会天马行空，不会不那么会做很大的改变跟变化，这样子。 所以才是有改变和变化的意思。 是，你是后来才进来的吗？我们 是、 哦、OK OK， 出过好几次，我好不容易，我把那个老师的 IG 都翻过来。 好，没问题，没问题。我们今天上一个时辰录的那个音，到时候会把它再转成音档，那你再看我的 bio 或者跟李组长的 IG， 会把那个音档就会讲一个时辰的意象。那这个意象就是、 哦、 对，那你再来去对应。那没有财，对，财就是我刚刚已经解释，就是介绍过，就是浪漫跳痛反框架天马行空，所以相对来讲这个能量在你身上就偏弱，几乎没有，比例上是比较低的，这样子。 明白。老师您刚刚说到像食神或伤官它也有这种叛逆和反传统的部分， 没错， 它和财的区别是浪漫不浪漫是吗？ 应该这样讲，叛逆，很多人做很多事情是没有带目的的，他在做的过程当中他就开心了。比如说我今天要去哪里玩，很多人只要出去玩，他不用去哪里，光出去他就觉得开心了。那很多人是我要去到那里玩了我才开心，所以财有代表一个目的， 有目的， 对，有一个位置，有一个目标，有一个梦想，有一个你要去的地方。那食伤纯粹 获得点， 对对对，很多人付出是不求回报的嘛，那就是时尚。很多艺术家或是很多人做他自己有兴趣的事情，他是没有求回报的。但是如果他有带财，就是他有求回报。 哦，明白。 这大概是我的看法，跟你分享这样子。 就是如果说是你，比如说一个艺术家，他就是呈现出来就没有财，只有时尚的话，那他就是一个纯粹的表达。如果加上财的话，那就会是一个我要表达并且要有所收获。那如果是没有时尚但是只有财的话，那他是要有收获的，但是他不一定是个艺术家，是这样 子。对不起，你最后说的那个他只有财没有时尚那个是什么，可以再说一次吗？ 那他只有财没有时尚的话，就是他是要有收获的，但是他不一定会去通过表达来获得收获，是这样吗？ 你也可以这么说。那我就会举例，就是说时尚有点像付出努力，那财有点像天赋。像我前面有讲财是天赋，有些人他举手投足都是戏，他不用演，他本身就是一个戏子。有些人是去每天练习练习练习练习才练习到戏子，所以有些人演员是天才，有些人是苦练的。那你就要去想，这就是比较深的，你天生是一个戏子，还是你很努力才变成一个演员？那有些人是一天生就任督二脉全通，那有些人是只通一半，那只通一半的人也有可能会成功啊。所以我觉得成功或是说这个事物上有很多模式啊，比如说就像我们关注一个演员，他的成功模式，他真正会让他成功的因素，他也有可能有人单靠一个因素的成功，也有人是复合的，也有人有很多的可能。 对，这是我想表达。所以你刚刚讲那个也算是其中一个面向。我觉得你这样讲，我也不能说，你，我觉得你讲的也是对的，但是它还有很多种可能，这样子。 明白，那我多听一听。 好， 谢 谢你，不会，谢谢。 谢谢。 好，李总，换你了。 还有没有人想问啊？用自己的巴士，因为大部分都是熟面孔嘛。 我可以问一个不是问题的问题吗？ 啊，在巴士里面没有笨问题啊，只有你不敢问而已。 我可不可以问一下？就是我的那个表啊，就是好只有四个字的那个巴士，然后我发现说它上面有主星。对不对？就是日柱时日月年柱的下面那样，它写主星，然后可是再跳个几行之后，它有个副星，然后所以我的问题在于说，主星的话就是用我的日柱的天干去比对我的日柱，然后就会产生主星。 为什么你讲得很清楚，但是我听得很模糊？ 应该是地支主气也是主星啊，地支的主气也是主星，然后藏干就是我讲的那个天地人的地支暗藏天干，那暗藏的天干它在论八字这个 APP 就叫副星，那这个好像是在这里才有的东西，其他地方好像不会把藏干叫副星啊。 哦，了解，没事，谢谢。 不会哦。哎，局长，我们下面有一个 Maggie 同学新来的，麻烦你了。 Hello, Maggie。 你好，不好意思，哎，第一次进房听，所以都是一个白纸，小白，所以可以请老师帮我看一下。我刚刚有听到，老师有分析，我的就是命盘上的个人命盘上的个性跟要注意到什么这样子。 哇，你三会水 什么意思？我不懂。 没有，我只是看你的八字，我想说，哇，出现三会水。 三会水是什么意思？ 就是延伸的，就是下一次会讲的东西，地支的状况。你看你的八字是不是地支有寅亥丑子？ 对， 然后撇开那个寅、亥、子、丑三个字，都是冬天的地支。 哦，冬天的地支。 三个都是冬天的地支，然后亥、子、丑三个只要排成一列，因为你知道，就是整个冬季都被你包住了，都被你包下来了。 所以 就是会呈现他们的势力是很连贯一气的，所以。都是属，因为都是亥子，都是水的五行嘛。 嗯。 然后丑又是转成承接最后一个冬季的月份，所以亥子丑三个地支只要排在八字的里面，很大的几率会成为三会水汇合的会，机会的会，一二三的三。 嗯。 三会水。的水，也就代表这个势力会非常强大，在地支里面会非常强。那也就是说，这就是一个我们刚刚前面讲的，像派翠克所长的，跟像一颗小菜菜的头像，他们都有一个那个天干地支都有同一个五行的倾向啊。这那个你这个部分太子丑，不用透天干，在地支就很强。 嗯。 所以你的水五行就很强。那好，你是乙木人吗？你看得到你的日柱吗？乙木元女那个字， 日柱是 元 对乙丑，乙木木是看哪？ 乙丑才是你的日柱。 你是说 是属老虎的嘛？对不对？ 对， 你是属老虎的，那乙丑就是你的日柱。 对。 好，乙丑是你的日柱，然后你的那你是乙木人。 哦， 好，接下来就是看你的月令是亥水，所以你就是会照着过去的经验、过去的那个任何的体验的东西来去决定你要做事情的方向。 但是你看哦，单单就这样子也还好哦，但是你亥子丑三个全部都是团结成水的时候，也就是说你非常更强烈的由过去的经验所决定的事情，所知道的事情，你才会去决定要做还是不做。 对， 所以你会变成非常的束缚感，观念束缚感跟传统价值感的框架感就会更重。 哦，了解。 对，所以会非常强哦，所以这股势力是不能够被忽略的一个区块在那个地方，而且你本身的感受敏锐度也很强啊。 嗯，对。 嗯，然后，哎，你是做什么的？ 做营运管理。 营运管理，管人还是管事？ 管人管事都有。 管人管事都有。 对。 你管人比较觉得轻松还是管事？ 管事轻松。 管事轻松哦，好，那还没进入那个特别格局，所以应该我目前这样子看，因为没有大运啊，所以我们暂时不谈讨论大运，所以暂时来讲，你的个性就是属于框架感重，依据传统经验做事，然后自我感受对外界的感受跟自己内心的感受也敏锐的一个人，然后你表达的出来的东西，其实我是觉得你需要一个目标跟方向感啊，不然你很容易飘走， 很容易飘走。 你好， 对，你很容易飘走，你自己会觉得吗？ 就束缚感很重，可是一直想要摆脱这个束缚感。 嗯，哎，我打开一下那个嘉贞老师可以看一下，你跟那个 Maggie 的有点像，就是说除了自己以外，有过去也有未来。所以 Maggie 也是有硬心也有时伤，对，我只是想说先那个大家可以先去观察对比，那但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力量而已，就是力量的差别这样。哎，没事啊，李组长你可以继续，还是你要叫我 Maggie 的八字，Maggie 的八字我好希望叫他谈地支的那个三会水跟那个六合的时候来，他是经典范本 哦，好啊，那你 对你的八字的地支是经典范本，你知道吗？这种八字很少遇到。 那这样子是不好还是好啊？因为它已经移过去。 没有好啊。 我们应该这样讲，我们目前还因为我们这是教学法嘛齁，然后我们目前还没有讨论到好不好，就是先观察你这个力量。那只是说，就是在您的这个八字的力量，就是水木很强，那水木很强，就像我讲，就是说他就是你可以，如果到时候我们有之前的影音档，你有兴趣，如果你有兴趣学的话，你就会听听看影音档它的对应，就说这个应旺跟比劫旺对你来讲，它在个性上会造成什么样的反应？然后对，那好不好？其实不是我们就说对要再去对应过去的运势或等等之类，不过我觉得你自己是很想挣脱啊，你也很努力在挣脱。对啊，我觉得你是很努力在挣脱，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一些在没有跟你对过盘里面的猜测跟揣测，但是我觉得应该是很认真啊。然后只是说，有时候这个力量就是接不起来。就是我觉得就是可能弱了一点，或是你也会自我否定，就是你很想要逃跑跳脱那个框架，就是很死命，可是你的框架感又真的太重了，所以你很努力跑还是在里面一直跑，但是还是要跑，不跑还是不行，还是要跑， 因为觉得有一股力量会让我推着我往前跑这样子。 对，然后所以我觉得这个，哎，但是我可以跟李庄讲，我觉得他这个应该真的，如果是用格局法的话，是虽然水很旺，可是如果以格局来看，他当然是，硬化比劫吧，吼、哦，就化比劫格，硬化比劫应该就是要用火啦，用火，然后火至少在甲寅里面还是有根啊，所以就是说，可能他。 这个，而且引也没有被冲，所以我觉得可能还是要用食伤啊。所以食伤的话，就是说，我们刚才讲的叛逆、创新、非主流、鸡婆闲不下来，然后火又为食伤，所以火可能跟我最近在想，火可能跟一些政治文化传播有关系的营运。 哦哦， 请问你是做什么？是吗？你是这个行业吗？跟这有相关吗？ 我是做电子业的。 哦，电子业，电子业就是算会用金啊，就比较不会用在火啊。我觉得， 但是我之后想从事声音的疗愈或是画画的疗愈。 哦，原来如此。哦，对啊，那你可以，对，那或许这个就是可以对应跟参考。不过因为目前为止，我们目前还是会先。那你对学八字有兴趣吗？ 我之前接触过紫微，从来没有学过八字。那老师，你刚刚说的那个语音档在哪里啊？不好意思，我 不 知道。喂 喂，你看我的 bio 里面就有，然后今天我们也会把它录下来放在上面，就是每次上完课我们就放在上面，所以呢，希望可以引起你一些兴趣，然后我们之后可以一起学习这样子，好吧？ 好的。老师， 谢谢。 那没什么问题。 好，感谢你。好，谢谢。 我有个问题可以问。 好，请说。 刚才你有提到，就是印心很强，就是对于过去的学习，就是吸收嘛，就是吸收的能讲的是这样吗？ 对，就是你可能有几个面向，吸收力，或是小时候发生的事情历历在目，记忆力，或者你很能去读出别人之间的一些历史跟潜规则。对， 那我知道，就是因为是过去的，就是以前的学习，就是会觉得那个东西是已经进入到我这个人嘛，对不对？ 没错。 那我的脑袋里面，所以有没有可能就是很强的人，他其实更早以前的事情，他其实也都是很清楚的，或者是说他对于更早以前的那些东西，就好像是刻在他的灵魂，就是影响了他这辈子。 哦，你讲的是如果类似像前世吗？是这个意思吗？ 对对对，或者是说他可能对于很古老的东西就会特别的引起他的兴趣。是 您讲这个就是对他们讲印星常常就跟宗教是有关系的，尤其是偏印，所以说尤其是偏印，所以说您用这个方式去理解，在理论上来讲我觉得是对的，但是我以我自己的资格我没有回答，没有办法回答你是不是这是对的，但是我觉得就是确实人家有这样说法，尤其是偏印星跟宗教跟什么，那但是我觉得您这样理解就对，就跟吸收力有关，跟过去就有传统，然后是可以做一些连结的这样子。阿里组长再补充。 没有，就我的学习过程就是偏印的确比正印更容易接触宗教命理能量疗愈这种东西，所以你看，我本身也有偏印嘛，所以我这是我自己的经验啊。我本身就是从小就接触像紫微斗数、塔罗、占星、八字一路到现在这样子，所以如果你用偏印、正印来推的话，其实偏印的确跟宗教还有命理的部分会有比较强的连接在那个地方。 然后我补充一下，就是说我跟在座各位大家讲说，有时候我跟那个李组长的看法不会完全一样，或者也有可能会有各自矛盾，那各位就听哦，就是说各有各的思路，我觉得不一定谁一定是对的，或谁全对谁多全错，但是就是说我们尽量想要分享各自不同的理解，然后给大家参考，这样才可以互相学习嘛。然后就是刚好李组长讲到这个灵气这个部分，就是身心灵的部分，我认为宗教跟身心灵，我自己认为它一样都是宗教，一样身心灵，但是它也是分两类，一类是用印心的，那印心的，然后另外一类是财心，财心可能类似像 maybe 是不是催眠啊、灵气啊这一类的东西。那可是印心，我会觉得比较像念经持咒的一种规则跟规范哦，所以我觉得可能大家会觉得这两个都叫修行，都叫身心灵， 但是有些人的 修行是按照规则在修行，有些人的修行是完全打破规则，所以我觉得在本质上可能他还是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这是我的想法。 没错啊，其实就是很多时候命理师，为什么我们两个人都一直讲我们的经验，因为很多时候命理师都是根据自己的经验，然后去参照书本上的东西去推演自己的一套系统，那也没有所谓对跟不对，那我觉得两个人的看法一定会有不同或者是相同的地方，大家都可以参酌的去观察，因为我们两个或许讲的都不对，也可能是你们自己看到的东西才会是对的，因为书本上只有讲模糊的理论概念，那在怎么样运用上还是要靠大家多去找自己的生活体验去印证，或者是找亲朋好友的生活体验去印证，这样子会比较有一个实际跟生活跟自己的连结啦，这个八字就不再是一个硬邦邦的东西。哎，对，我特别想先提一下下哈，就是说大家有没有特别觉得奇怪，就是说年月日时，年月日时哈，它其实是有一个时间轴概念的。所谓时间轴概念的部分，就是指年月日时是从这样子的排序是有道理的，就是年代表幼年。年柱哦，年柱代表幼年，月柱就代表你大概15到30岁左右，那日柱就是31到45左右，那都是一个范围哦，没有硬性规定哦，这是我学的版本哈、哦。然后接下来时柱就是晚年，你45以后，对。那但是问题是，之前有一位八字命理也很厉害的一个叫华阿姨啊，中华民国的华，她已经过世了啊。华阿姨，她的粉丝页还有留着，如果大家脸书上也可以搜寻她的。八字的论命的方式，他论命的方式不是只凭八字传统的，但是也有他自己观察的准度在那个地方。好，那扯这么多的原因是因为他认为人的寿命已经拉很长了，古时候的人活到45岁就以上就算长寿，20岁以前一定要结婚，所以对他们来讲，年柱跟月柱古时候的人来讲是很重要的一环。但是我们现在动不动都读书读到22，然后结婚都要等到30、40岁的那一种，所以华阿姨对于年月日时的年龄时间轴，她会认为都要拉长到70、80岁，就是每20年，就是年变成1到20岁，然后月变成21到40，日变成41到60，然后时柱变60岁以上。那这没有定论，因为没有人去考究这个东西。那我提出这个东西只是希望大家能够稍微对现实有一点连结，就是说以我们来讲嘉珍老师的头像好了，嘉珍老师的头像就是年柱是正官正印，戊申就是正官正印，然后月柱是偏印偏印，然后癸卯日柱就是食神，地支食神，然后那个时柱就是上官。也就是说，如果按照年纪的时间轴来看的话，嘉珍老师的过程在30几岁之前，可能会是比较倾向先吸收，然后多听多看，然后依据传统经验做事的个性居多。但是一跨过30几之后，他的个性可能会让人家觉得转变很大，譬如说他可能会有更多的自我表达啊，自我想要创新东西，我想走自己非主流的疗愈或者是做事风格，都会有这种倾向发生。虽然偏硬的偏硬的个性跟特质依旧存在，但是越往老年的时柱靠的时候，他要想表达走非主流的念头跟行为就更明显，所以这就是先带给大家一个概念，就是年月日时其实是一个人生的八字时间轴，那提供给大家参考一下。 我都忘记，我们要一直把那个阿卡西巴晾在那边，不知道他没有什么要跟我们补充的。没有，他可能挂机。好，没问题。好，那各位台上台下的同学，按目前的状况，各位到目前为止，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吗？ 就是在学习的内容部分，有没有什么问题？你的部分请举手。那如果没有的部分，我问一下，哎，李组长，你还有时间吗？ 有啊，就看我什么时候要出门而已啊。 哦，真的哦，那我们可以，那就是开放个两三个也可以，就是看如果说我们可以现在，如果各位呢课程上的部分今天就可以暂时到现在，就是告一段落。那如果是哎有人举手了，哎你好，龙你好。龙可以讲话吗 ？CUNG。 哎，龙。 老师，对不起，如果老师有时间，可以帮我看一下吗？我刚才加入的。 哦，哎，我们哦，好，你讲的是看一下是论命的日，是这个意思吗？哦，好。好，那等一下啊、哦，因为我们前面我们好正在还在讨论当中，你等我一下哦。好，那李院长，那我们就找个，就可能这房间没有很多，就来个三个五个，然后就是也让各位就是也可以就今天掺杂食神意象，然后我们就直接这个现学现卖，然后呢，各位看看能不能有一些应用或增加一些理解。那我们就开放几个名额。那然后各位就是，那我会论完，那论完以后你有什么问题，你也可以马上就加入讨论，或是你觉得看不懂的，或是你觉得怎么样。那当然有些就是因为还没学到，所以看不懂是正常的，但是你也可以就你现在理解，然后跟我们做一些讨论，这样子好不好？那如果这样 OK 的话，我们应该就要先从那个谁开始啊 ，Maggie 开始啊 ，Maggie 还在吗 ？Maggie。好 ，Maggie 不在。好，那如果 Maggie 不在的话，我们就让那个刚刚这个荣呢，这个来先讲、 啊。不好意思、欸，我在，不好意思。 欸、你在，哎、哦、呀，好，差点要跟你 pass 嘞。好，好，那我就从头讲。那我的论命，你有看过？如果你要上一个论命，请你先看过我的bio，跟你装的bio。那我的bio会把我论命的方式，然后还有跟你对一些流年的一些规则都先讲好。所以各位先看完这些，我们就不用浪费时间这样子。好，没看过我bio了哈，看过了， 有看了看了。 好 ，OK， 好，就是我会讲你的八字。第一个我会怎么说，就是属木的人在冬天出生，冬天是水最旺的季节，所以是水生木。所以水生木就是务实、理性、框架、先入为主、吸收潜规则哦，对于很多规则 SOP 会有很多的应该，什么事情应该要怎么样？按照我们过去的经验，这件事情是怎么运作、怎么发生，所以也会有这样的应该，就代表一些规则、限制、范围，哦等等的。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会讲 Maggie 的个性。那第二个性就是说，亥这个地支本身，它在地支的长干，也就是我们论八字 APP 里面的复星，它里面只有两个，叫壬水跟甲木。壬水是主气，那甲木就是它所谓叫余气，这个余是剩余的余，或者你可以把它当作次要的气哈、哦。那次要的气就是木。那可是 Maggie 这个盘呢，除了亥里面有木长木以外，它本身这八个字。八字里面它就有四个木，除了它自己以外还有三个木，所以木很强，就代表什么？就是说木就是比劫，就代表自己，所以他了解自己，他不只知道框架是什么，他还知道他自己的喜好是什么，所以他很敏感、敏锐、精准、精确。哦，对很多事情呢，因为他对自己比较了解，所以很多事情他很清楚的会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讨厌什么、不讨厌什么。所以呢，这是我想要讲的第二个性。所以第二个性是水，是印星，哦，就是正印偏印的个性。第二个性呢是木的个性。好，那再来，他的八字没有什么，他的五行来讲，亥子丑的，先讲好。一二三四，我原则上它五个颜色，哎，都哎没有，以主气来讲，它没有金，所以没有金是什么？金是金克木，所以是官煞， 所以没有观察就是他不在意，不太在意别人对他的看法，他不会让别人影响他的决定，他对这社会的主流的模式，你们在玩你们那是你家的事，哦，跟我没什么关系，他不会被别人所影响，哦，所以这个就是因为他没有经，没有观察。然后再来就是说，他我们说过，表是天干，理是地支。那天干它呈现的是木跟火，那五行来讲，木会生火，所以火的力量对他就是叛逆、创新、非主流、鸡婆，闲不下来。然后呢，他的八字虽然他的水很旺，是我们刚才讲保守传统的那一面，可是，在第一时间他并不会让人家看到，除非跟他比较熟的人，不然第一时间人家看到的是木生火，就是他很豪气的做自己，想干嘛就干嘛。可是其实看不出来，他其实是一个包袱很重，或是第一时间不会让人家发现的。所以这个人呢，就是一个，甚至有一点类似会让人家觉得表里不一，哦，表面上是木生火，地支里面是水很旺，哦，或者可能有一点生木，但是我觉得水火的对立是会有的，所以这个是我想讲。然后火的力量在地支，因为地支水太旺，所以虽然他在甲寅的寅。寅这个虽然是属木，可是它里面有藏甲丙戊，所以木会生火，所以这个火就是要弱不弱，要强不强。表面上看起来很强，可是事实上我觉得这力量其实是偏弱，但是好像会有一点源源不断的木生火，哦，这是我的观察，但是不一定对，哦，但是这是我的看法。好，所以以上，啊，然后八字里面虽然它有丑是土是财星，财是浪漫跳动繁花天马行空嘛，可是我觉得这个三会水，刚刚李主讲的这个三会水，我觉得它一直走弄在一起，它这个浪漫的力量应该是很弱啦，应该是会被，也不能说，对，我觉得应该是蛮弱的，应该是没有，或者说只有遇到感情的时候才会出现，哦，因为这又是另外一个看法，因为它是丑土坐在夫妻宫这样。好，以上，Maggie， 这是你的个性吗？ 蛮像的，就是刚开始不认识我的人，嗯，然后会觉得我就是一板一眼这样子。那其实只要我觉得我想要帮这个人，我会去帮他这样子，然后会比较多的倾听去了解对方。 欸，可是一板一眼是一板一眼，哦，一板一，就是说他大家会觉得你，比较难亲近啊，是这个意思吗？ 对， 哦，第一眼他觉得你是难亲近，可是谁知道你竟然这么愿意这个海纳百川听他讲这么多。 但是比较像45岁之前的我，我发现40岁之前，我发现40岁之后，我其实有一些改变。 哦，那个有的时候可能是运势的牵引啊，因为你是阳女，大运逆走，所以你会从金运走到火运。那，啊，因为我不知道你现在的大运是几岁走到火运没，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李组长会用年月日时，这也是一种看法，也是初上常见的看法。但是我会相对而言，我会比较以运势为主。就是说，因为年月日时15、15、15，那这是大家是比如说青少年或者什么时间，我觉得它断点是比较难的。假设我是活60岁，搞不好一住15岁，搞不好我是90岁或80岁，我一住就20岁，所以我自己会比较。但是我觉得这个路程是没错的，但是我觉得我们在对流年跟哪一年的变化，我还是会比较看以大运来看，会有一个更明确的东西。那这是我自己的看法，这样子。对， 好， 对，所以好啊，所以你觉得那个，有没有哪里不像？ 比较了解自己这一块，我觉得比较不像。 哦，你觉得你不了解自己哦？ 我觉得我自己有很多面向。 就是我情绪起伏很大。然后 起伏是平稳的，但是我比较会忽略自己的感受，所以有时候情绪有情绪的时候会 发现，我会发现说奇怪，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绪？我去往回看，然后往回看的时候才知道说，哦，原来我在什么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有那样子的连结，我才会有那样的情绪。我现在常常在关照自己，那以前的我是不会去关照自己有这样的状况。 哎，那你可不可以换你那个有那个大运的盘给我看一下？ 整个吗？ 换好了，我看到了，我看到了，哎，我怎么觉得点起来头贴是很小？本来是大，对啊，整个的，就是我要连大运下面的大运流年都看得到。 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呢，它是早子时还是晚子时啊？ 哦， 12:50， 那换日啊？哎，12:50，凌晨的12点，是那天早上还是那天晚上？ 那应该没事的，那应该没事的。因为12:50也是不论怎样都过日了，所以他应该就应该是对的。 哦，对啊，那好，我看一下他的那个话，哎，你的大运我还看不到。 等一下，我现在换好了。 好。看到，因为我是觉得我自己有几个，因为刚刚从你的反馈来讲，就是从你的 feedback 来讲，我觉得就是你不觉得你自己木很旺，就是自己够敏感哦。那因为你可能没有接触很多，就跟其他同学讲，就是说，因为 Maggie 不觉得，他刚刚讲的是他声望的这个力量不明显，那可是事实上他甲寅这个年柱就已经注定他有声望。那我们可以用几个方式来观察，第一个是他的大运一路都没有走到跟木有关的，几乎都没有，所以唯一有的，我自己觉得只有在可能是2014、2013、2014、2015那段时间，你会比较以自我为中心，但除此以外，我觉得都没有。所以我觉得，我倒觉得这个能量，我觉得你是有点被抑制，或者说被你的框架而盖过的。 有这个可能，对，蛮像的，被我自己的框架 盖过了。所以然后所以我是会往这个面向去思考，但是当然我也会用你的讲法来去代表说，因为这并不是你第一时间感受到的，或许能够完全贴近你第一时间的讲法，我觉得这反搞不好是我要修正的。只是说当你这样讲，我的反应会是这样，我觉得你应该还是算情绪起伏大，快，对啊，对吧？ 情绪，没有哎，我朋友都觉得我情绪是稳定的，我喜怒不形于色，那是一种自我保护吧。 我懂，但是完全没有。那其实你比劫的力量还是呈现的很少啊，就是完全被水盖住了。 就不让人家发现我的情绪。 可是你一定有你的。类似像固执、坚持、本位， 有 对啊，那对对，就那这个是怎么呈现的？从哪里呈现？就固执、本位、坚持，然后对我的部分怎么呈现？ 就是可能我做人的原则吧，就是不想去骗别人啊，或是不想要跟别人同流合污这样子。 对，所以他就会除了框架要盖住你，但是你还是有你没有被盖住的地方，所以这就代表你的本位主义，就是代表你的自我中心，就是说你还是有你的规矩、你的尺规，虽然你知道框架是这样，但是你还是会有你自己的喜好啊。 不过老师有说到一点很准，就是外面再怎么吵、再怎么纷乱都不会影响我，这个倒是非常准。 哦，就是对啊，你不太在，不会，因为你没有关煞，你不会管那个他们在干嘛，不关你的事。 对，不关我的事。 对，所以我 就算别人是在怎么讨论或什么的，比如这次那个疫苗有打没打这件事情，我觉得都还蛮自在的。 好。 对。 那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刚才讲说你的，我认为就是我的形容你的敏感、敏锐、精准，就在于你把框架拿掉，里面还是有很多你自己的东西。 有啦，我对人的敏感敏锐度是有的，像 我会听声音去感受这个人的个性跟习性这样子。 哦，这么厉害。哎，那我什么个性？哎，那你说。 老师你怎么反问 我？哎，我对呀、啊，我是 要回呀，我突然。 对对对对，我们倒过来，哎，换你，换 Maggie 老师帮我们处理一下。 赶快！ 不要好奇啊，不要得失心啊，不要得失心。 对， 因为这老师的声音就是比较属金啊。 哦。 对，我感觉是属金的，然后就是就很非常非常的热心这样子，然后有点急功好义的感觉这样子。 哦，谢谢。 对。 感谢你。好，那你讲李组长来，李组长。 李组长他就感觉就是走沉稳派的，然后他的声音比较像是土跟木，有土也有木的感觉。 哎，你怎么去对应这个金木水火土啊？ 我的感觉，我的直觉， 哦、就是你自己分类。嗯， 我自己分的。 哦。这个很有意思。好，李组长，你可以说。 啊，沉稳。可是大家对我第一印象好像都是沉稳，可是我都觉得我是被吓傻的。 吓傻？ 就是突如其，因为我做的工作有的时候会有很及时性，就是有需要时效性的处理，赶快处理很多事情。但是问题是， 但是别人看不出你的紧张啊。 对，然后大家都觉得我很沉稳，我就说我已经吓傻了。 我从来都没有觉得你有傻过呢。 对呀、啊。 有，我常常在傻，只是我觉得我很 。靠腰嘞，靠腰嘞！那以后你讲话，我不要认真听了。正的能量， 我本身很正面啊，对。 我觉得你的正面，不是你的正面，我觉得你的正面是表面上，但是私底下是。让你能承受得住的东西，我觉得如果你要让我来看，因为李组长，你看你的八字就穿三会水，所以三会水，我觉得其实都有用的。 困住的，是非常明显。 被困住，对。 对，好。那好啊，那我觉得那基本上来讲，我然后再来讲，我觉得2018年应该又有一个转，在2018-19又有个转折，就是2018年应该是近期。在2018年左右，他应该有自己看爽，不断他刚刚说变化很多，在2018会有一个比较正面的东西，或者跳脱摆脱框架，把过去的因素丢掉，有什么东西？ 有 吗？ 有。 那你可以讲给我们听吗？ 是在2020年